肩上的彩虹，是你勇敢的笑容。上的彩虹是你勇敢的笑容。 爱是天空的魔幻，第一天的纯真色。

留一点光，你占了心难，让我们趁着阳光。

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没事儿，加油，反正醒着也是醒着。没事儿，说说小谎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 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哇哇哇，是那个姑娘呀，啊，我就是这个姑娘，天天嘻嘻哈哈，看到风儿就起浪，也曾迷迷糊糊大伙向我一起唱，还曾闲闲水水干。 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还为你流下泪来，才证明是爱。 We'll be right back.

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还是带从前的城墙，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，曲成夕阳染在我身上。的寒还是传说中的城邦，所有倒在江湖里的黄，只等我来给他名状。黄种人来到地上，挺起心的胸膛。黄种人走在路上，天下自我不一样。越动荡越勇敢，世界更要让我闯。一声苍荡荡到四方，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。从来没有医不好的伤，只有最古老的力量。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，再从幻疆飞向东方。黄种人来到地上，挺起心的胸膛。黄种人走在路上，天下自我不一样。越动荡越勇敢，世界变更要让我闯。一声坦荡荡四方，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。 天上还有一光，看不到黄色的脸，鲜红色的血留在失散你的人。你